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林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青年说，我是张彤。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小贴士。先说一下天气方面，今天天气是多云，最高气温是1摄氏度，最低气温是零下8摄氏度，空气质量是优等，又能看到蓝天白云了。那么在交通方面，今天是周末，所以说出行是不限号的，大家可以通过扫描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说花椒直播，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节目互动。 哎，今天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节气哈，今天是立春，是24节气当中的第一个节气。那立春呢也是汉族民间最重要的一种传统节日之一。立是开始的意思，立春呢是从天文上来划分的，春是温暖，鸟语花香，春是生长耕耘播种。那么从立春交节当日的一直到立夏前的这段时间呢，都被称为是春天啊。啊，春天已经来了，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好的开始，我们春天节也要临近了。 对，从主播穿的这个衣服的颜色的新鲜程度上来看，也是春天快来了。 对啊，你看我们今天 一切都有朝气起来了， 我们俩不约而同的就穿起了这个嫩 黄 色的衣服。 哎，咱俩对于颜色认知有什么区别吗？一个金黄一个嫩黄。 啊，你啊，我感觉 总之来说就是今天是什么欣欣然， 没错， 是 不是？代表 是这种样子， 春一样人感觉。而且今天 样子， 对，而且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啊，觉得这个空气特别的好， 是的， 天气特别的蓝， 对， 而且天亮了非常早，真的是春天来了。 是的，这个春风扑面的感觉估计也快到了哈。那么今天呢，我们不仅有前半段的这个资讯部分，那么在八点的到九点的这个时段的下半时段呢，我们将会邀请到我们话剧将军里的各位主创，包括我们的孙越导演，我们的主演王一平和泰然将会来到我们的青年会客厅，来跟我们一起来喝茶说事儿，来聊聊我们的话剧将军里的一些背后的故事。 将军里呢，作为这个北京原创青年原创戏剧展演季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品呢，一直以来都非常受到大学生朋友青年朋友们的关注。 没错， 那今天呢我们也将会把主创人员还有演员邀请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将军里的那些事儿。您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也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来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情况。同时呢也可以这个扫描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 来我帮你把这个二维码给你送一下。 对， 来跟大家扫一下吧。 然后立马变成了这个场记哈。我们可以看到，可以扫描关爱青年计划，一起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聊一聊你最近喜欢的发生的一些新鲜事儿。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到底有哪些特别新鲜的资讯值得我们去关注呢。 是的，欢迎大家能够多多跟我们进行互动啊。今天不仅是有青年人比较关心的一些热点的话题，还有一些我们最近都在关注的一些热点，当然今天还有我们的将军里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主创们跟我们共同来聊天，是不是？不仅是这个来跟我们诉说，更多的是互动和交流。好，首先话不多说，进入到今天的青年头条号。好，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山西婚姻补贴啊，这是一个非政府行为，要先得花钱才能享受。今日有媒体报道称，山西今年将启动婚姻消费补贴制度，为新人结婚呢提供补贴。补贴内容大致有黄金每克是3元，汽车消费是每辆500元等等。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到，婚姻消费补贴并不是当地的有关部门出台的政策，而是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批准的公益性的专项基金。记者注意到，要领取所谓的婚姻补贴，需要先在指定的企业进行消费。那么中国工作联合会则发表声明说，虽然婚姻消费补贴 专项基金呢，确实是其批准的公益性的专项基金，但山西的婚姻消费补贴制度相关活动不属于专项基金开展的公益活动，提醒广大消费者要理性消费，大家要注意了啊。 我们看哈，这个在最新的婚姻补贴制度当中呢，提到了黄金是3块钱每克，汽车消费呢是500元每辆等哈。 对， 其实看起来并不是占有这个婚姻消费当中的主要支出，但是呢它有一点点的一种补贴力度，也算是对我们广大青年朋友的一种关爱，还有对婚姻的一种理解和关爱吧，能让人感到非常非常的温暖，同时呢也能够促使现在的青年人们勇于的踏入婚姻，使他们对于婚姻更加有勇气。 其实这个时间你看是时间已经很现在是北京时间8:10，我们现在在花椒平台上已经看到了很多朋友在给我们留言，说主播一般什么时候开播呀？咱们再次给大家提醒一下，我们的青年说是北京我们的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27 兆赫来同时听取我们的节目，当然在花椒直播上，大家通过8:00到10:00的节目直播来随时的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刚才有一些朋友在帮我们打宣传打 call 哈，疯狂打电话说关注主播不迷路等等哈，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跟我们进行这个聊天互动，因为今天我们所关注的这条新闻啊也是跟大家息息相关，其实也在给大家证实一些真实的事情，不是所谓的我们听到的一些片面的说法。 没错，其实我们青年说呢每天都是关注的是青年人最喜欢的事儿，最关注的事儿，来聊一聊青年人的态度，青年人的思想，所以呢我们也特别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互动，来聊一聊你最近喜欢发生的事情。好，那咱们刚刚说到了山西最新推出的婚姻补贴政府行为，那咱们再聊一聊最近特别火的一个网红游戏。 是王者农药还是什么？ 王者农药可能已经 out 了。最近有一款呢大家非常喜欢的，被网友称为有点无聊但又有点有趣的游戏， 佛性的那款。 对，佛性的那款旅行青蛙。哦， 就这么说的话，其实咱们都已经虽然是青年人，但是可能都已经当爸当妈了，因为是蛙爸蛙妈，是不是？旅行青蛙。 但是呢最近有一则新闻呢，它的标题是这样的啊，别再上当了，旅行青蛙一卡通都是假的。他讲述的呢是近日赠送旅行青蛙一卡通的微信公众号文章在朋友圈热传，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公司发布声明称此举为不法商家及微信公众号散布虚假宣传信息，以虚假活动形式骗取关注收集用户信息。注意啊，这是一个辟谣的新闻，说这个之前有微信号提到了说旅行青蛙一卡通，就是在这个一卡通上面有旅行青蛙的标志，但是呢它是假的，是希望就是有一些假的活动形式的成分在里面啊。声明表示呢，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公司呢并未发行过以旅行蛙为主题的一卡通纪念卡或者一行卡，且没有举办过相关的产品抽奖赠送活动，所以请用户呢不要轻信及转发，以免侵害自己及他人的切身利益。 其实在也是哈，北京市政一卡通也是发表了一些严重的声明哈，说停止一切侵权行为，不管是任何的机构个人，任何以牟利为性质的抽奖，包括一些骗取的一些行动都是不合法的啊，甚至要采取一些法律行动，所以说大家一定不要再上当了哈，旅行青蛙一卡通都是假的。那说到旅行青蛙，其实最近我也有玩啊，就是咱们俩其实没事有事就会 PK 一下，说究竟你的蛙给寄了多少明信片。但是其实还有一个很魔性的事情，就是旅行青蛙的这个 BGM 就是背景音乐啊， 没错， 也很魔性， 非常魔性。 是， 其实我觉得旅行青蛙呀，为什么它被网友称为是有点无聊有点有趣呢？因为我觉得它打的是一种心理战。你想 为何是心理战？ 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网络平台上充斥的游戏很多都是强控这类游戏， 竞技性的。 对，竞技性的，就是我可以通过我的这个主观能动性啊，或者是我的这个手部的操作的这个技巧，然后去控制这个游戏的输赢。 是， 但是旅行青蛙呢并不是这样。它就像是养猫一样，它不惯着你。我这个青蛙我想去哪儿，想去哪儿玩，想跟谁在一起，我想吃饭，想喝水，想睡觉，都不受你控制。 太任性了，这是小蛙。 就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逆流行之，然后非常有独特性的这样的一款游戏。 是，我的蛙已经2天没有回家了哈，一张明信片，所以现在我有点想它。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以一个网友啊，他是用自己的一个设计的一个乐器来演奏了一下这个旅行青蛙的主题曲，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支非常有趣的 MV 吧， 感受一下这个魔性的 BGM。 听到这首音乐更想我的蛙了。 赶快让他回家吧。其实旅行青蛙呢，如果你要想让他天天回家，天天给你寄照片的话，你也得需要费点劲。 嗯，比如？ 比如说你需要给他收集好多四叶草、 哎、 去买这些旅行装备、啊、 我是一个不氪金的玩家因为是自己都养不起 花钱从来就是玩游戏从来不花钱是不是、 嗯、是其实也不孤单了因为今天在我跟楚妍刚才也是在看这个 MV 的时候看到我们在花椒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 嗯、 但是更多的今天大家都非常欣赏我们俩的颜值哈、啊，一直在说我们俩就是眼睛好看啊或者说穿的什么衣服、 哎 嗯、 对还有这个我发现还有人问咱们这衣服在哪儿买的那你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然后我们就告诉你这个链接 现在我们屏幕后方有关爱青年计划大家可以扫描这二维码如果说有一些问题提问我们的话、 嗯、 我们可能在后台来等着大家问题抛向我们啊、 嗯、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关爱青年计划 好那么在我们的第二个板块关爱青年计划当中呢我们首先要来关注一个每天不得不提的一个事儿那就是温度、 嗯、 哈最近呢关于这个北京的温度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言论、 嗯 嗯最近到底这个温度是怎么的呢 就是反正我首先就感觉就是最近很干而且呢就是流感大家现在应该能听出来我现在鼻音也很重、 嗯、 就是因为空气冷所以导致了很多周围的很多人会流感感冒、 嗯、 鼻炎等各种各样的问题、 嗯、 所以在这段时间啊我就是把能尽量厚的衣服都往身上披、 嗯、 一出门的时候就十级扛风戴上帽子戴上口罩就差一只眼睛就是在外面露着其他全都被密封住了就完全不敢就是在外面待时间超过一分钟否则就会被冻透了 其实我感觉北京的这个冬天啊、嗯、说到温度它并不是绝对的低但是北京的大风真的是能够让你感到体感温度要下降零下十度 是 就之前呢我觉得他们都说东北的冬天很恐怖但我去感受了一下 嗯 但是我觉得与北京的冷相比还是少了那么一分寒风瑟瑟 你说是东北的风不如北京的风大 当然、啊、因为北京的风非常非常的大 哎，那这是我没想到的、嗯、其实我觉得现在比较难过的还是南方的各位小伙伴们、 嗯、 他们因为就是很多的朋友会在跟我这个聊天的时候发现说这个没有暖气没有空调没有制热的这个系统、 嗯、 所以说冬天的时候在家又潮、 嗯、 所以非常非常难过 嗯，你说呢就是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希望大家注意保暖注意健身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嗯、 来因为春天马上就要来了嘛，我们可以再忍耐一下、 嗯、 等待温暖的春天到来。 现在楚妍是满脸期待着这个春天可以换上春衣了，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最近冷空气又要回来了，有些地方将会降温8摄氏度。 8摄氏度呀，大家注意吧， 又回归了啊， 真的可以说是冷空气打了一个回马枪。 是的、嗯、那么前几天我国部分地区经历了一次小幅的升温的过程，不过不要高兴得太早，冷空气又杀了一个回马枪、 嗯、 据中央气象台的预计哈，新一轮冷空气将会影响我国大部分地区，中部地区将会降温4到6摄氏度，局部降温可达8摄氏度。对于低温持续已经有一周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来说，这次降温过程可谓是雪上加霜。由于部分地区积雪还未完全消融，化雪过程可能还会吸收热量，加上冷空气和晴空的辐射影响，气温还将进一步下降。东北地区2到5号气温也会持续走低，比常年同期偏低7到8摄氏度。我能想象到就是那个就是冰雪大世界啊，就是那些冰雕啊，可能会持续的时间更久一些。 对，延长了它的生命期限。 我还听说有一个东北的小伙伴说，他有的时候就是出去自拍嘛，现在很多手机可能说锂电池，它不防冻嘛，就刚举起来、 嗯， 大家所有的 pose 都已经摆好了，表情也都摆好了。3、2、1，咔，手机没电了。 哦，那我现在算是知道为什么我朋友圈有很多东北的小伙伴啊，明明冬天呢是他们的主场，是他们最漂亮的时候， 嗯、 但是经常看到他们发朋友圈， 嗯、 发这个照片， 都窝在家里了 原来是没有这个硬件设施这个条件， 是都窝在家里，因为在东北的家庭一般来说供暖都特别特别热、 嗯， 大家都穿半袖就可以了，所以还是挺羡慕的啊。 嗯、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关于文化部的最近针对于恶搞红色经典视频的一则消息。 嗯，记者从文化部获悉，针对近期有关媒体曝光的恶搞《黄河大合唱》等红色经典及英雄人物视频的问题，文化部高度重视，立即部署查处工作，排查清理有关的恶搞视频，要求互联网文化单位自觉抵制恶搞红色经典及英雄人物的互联网文化产品，传播社会主义先进的文化。那监测到网络舆情之后，文化部立即 研究部署查处工作，排除清理下线恶搞视频，并且召集了17家主要互联网的文化单位，召开监管通气会，明确排查范围，要求各网站举一反三，全面清理同类恶搞视频和音乐，进一步加强对互联网文化单位的引导规范，要求其严肃对待经典革命题材的文化作品。可以说是一次非常大力度的查处恶搞红色经典文化视频的这样一个行为。 对，因为我之前也是在网上很多的网综节目可能会出现一些为了说娱乐化而去恶搞一些红色经典，包括一些像黄河大合唱等一些，甚至是再早一些的我们有关于爱国爱我们的生活的一些哈，就是稍微消极一些的恶搞性质的一些视频。所以我看到之后反而没有说开心或者说娱乐化，我是觉得稍微的有一点点悲哀。我觉得为了娱乐而去娱乐这件事情是实在是不应该的。 没错，而且我们都知道，对于历史，对于先人，对于一些为革命做出贡献的老一辈革命家来说， 对他们的敬畏就是最大的尊重。 是的， 这种敬畏一定要留存在心里。 对， 不要过于流于这个娱乐化，为了满足现代人的口味， 为了所谓的流量和这个关注度哈，这个亮眼度，所以说进行这些处理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作为一个观众，作为一个我们就是观看的这些人，其实也有可以做的措施，比如说自觉去抵制它，甚至我觉得如果说有一些比较过分的话，可以进行相关部门的举报，因为我觉得这些它不仅是影响了很多的成年人，还有一些未成年人可能会受到一些价值观方面的影响，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应该的哈。 没错，作为当代青年人啊，我们要尊重历史，尊重经典，礼赞英雄，自觉抵制和消除不良的内容。 是的，那接下来还要关注的一个是国家网信办整治炒作明星隐私的一则事例，大家其实最近也关注的比较多啊。前段时间微博的热搜榜也是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这个查处和整改啊。最近我们的这个包括这个什么热搜榜等等之类的一些低俗之风啊，可能最近也是集中在整治，我们来关注一下。针对一段时期以来部分的平台机构和个人大肆炒作明星绯闻隐私和娱乐八卦等低俗之风，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公安部、文化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总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热衷炒作涉嫌违法违规的各类行为主体进行全面排查清理和依法整合整治。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指出，低俗炒作、大肆渲染明星绯闻隐私，严重扰乱了网络传播秩序，传递了错误的导向，侵害了公民合法权益，尤其是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感。通过整合整治打击低俗炒作行为，将进一步依法形成了监管的震慑，督促和约束的相关平台机构和个人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坚持守法合规经营，维护互联网的传播秩序，营造天朗气清的网络环境。 好一个营造天朗气清的网络环境哈。刚刚你也提到了说在微博上近期进行了整改， 是 并且呢酌情的进行了一些关闭。那关于这个微博禁止对于一些明星来说，禁止热搜呢，也有一段新闻。就是说，随着这个微博热搜刷榜的问题引发争议，继此前曝光一批刷榜明星之后呢，今天的微博再次发公告，称持续加大对热搜榜、热门话题榜刷榜行为的处理力度。也就是说，以后不能再刻意刷榜、刻意的就是蹭热度这样的行为了。那么，并且直接对受益者进行处罚，相关明星、节目、事件名称等。2个月之内不能再上热门话题榜和热搜榜，那么相关账号呢2个月不能主持话题。微博将以此做法为基础，对热搜榜、热门微博榜的刷榜行为进行持续的管制，同时微博也会积极主动的推动和配合主管部门和公安部门，对其中可能涉及到违法犯罪行为进行调查取证，希望能够以法律的手段维护互联网环境的健康清明。 对， 这也是很好的响应了国家网信办整治炒作明星隐私的一种直接的行为做法。 是的，就是传播一些社会的正能量，传播一些积极的一些事情，不要整天就是围观于一些所谓的没有经证实的绯闻，其实也是严重侵害到了明星的个人隐私，也不利于整个社会朝着一个健康有内容的一个方向发展。 其实我个人认为这样大规模的从源头整治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清诉网络的一种方式。 没错，清理一些垃圾， 对，它会给大家就是提供一个明确的 整个舆论引导的方向，但是社会更加正能量。 是，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三个板块，奇葩青年有话说。今天我们所关注的话题呢，也都是时下最热点的话题，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花椒平台活力982以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上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来发表一下您的观点。来，首先要关注的是我跟楚妍都非常熟悉的艺考。 没错，因为这个春节越来越近了，艺考季也越来越近了。我相信这是很多小伙伴们这个时候呢，可能要过一个不一样的春节了。 就是 这个春节不能再像平常一样吃吃喝喝、玩玩乐乐了， 大吃大喝。就只能说有所约束。其实，在年前有一些的艺术院校已经开始了考试，比如说中传南广，比如说南京艺术学院等一些学校已经开始了这个播音以及表演的一些考试了。那么在年后呢，会有大批量的考试进行。现在很多的艺考生其实还在犹豫，还在说有一些疑惑，所以今天呢，我们这篇文章也是帮助大家来解析一些疑惑，来树立一个正确的考试的观念和一个平和的心态。 没错， 来，艺考怎么考呢？有一些专业老师表示，表演并非选美，文化成绩也非常重要。春节是越来越近了哈，但对于艺术类的考生来说，今年春节注定是过得紧张忙碌一些。农历的正月初五，中央戏剧学院就要开启了艺考的初试，紧随其后正月初八、正月十二，中国传媒大学和北京电影学院也将开启了艺考大幕。表演该怎么考？初试复试是必不可少的，北京电影学院还有三试和四试。这几所学校的老师都告诉记者说，选拔表演专业的人才并非选美，素颜更能展示其形象。演员的创作任务是塑造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艺术创作呢也是反映生活，生活中的每个人的形象和气质都是千差万别的，所以我们需要不同类型的演员来创造不同的人物形象。当然高颜值也是其中的一类，但绝不是唯一的一类，中戏的相关负责人表示。 那刚刚我们说到了很多艺考呢，它是非常注重颜值的，还有形象的气质，还有素颜方面。但是呢，也提到了说每个人都是千差万别的，我们不要追求统一化，要有各自的特色。 对，其实现在我觉得在有一股我不是还没有经过太多的去确定的一些消息，就听说现在很多艺考生为了说追求所谓的上镜的那种美感哈，可能会刻意的就是打造成同一样的妆面、同样的发型，刻意的追求啊撞脸，跟明星撞脸，小范冰冰、小 Angelababy， 还有一些可能会甚至去做一些整容类的一些行为。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丢掉了自己的个性美，自己最原始的美好。 因为随着这艺考大剧一年又一年的兴起， 是 我相信啊，同质化的或者是共同的标准化的人会有出现很多。这时候我们就希望艺考生能够发挥自己的这种特色，形象特色啊，性格特色也好，多给大家一点亮眼的、具有个性化的一些形象。 没错，刚刚我们提到的是表演专业，接下来我们两个的专业播音主持专业又会哪些信息呢？ 就得说点老本行哈。说到这个播音主持呢，我们在这里也要重点提示一下，播音主持的考生呢，要求考生一定要具有很好的镜头感。因此呢，在中传往年的测试当中，该专业的考场呢会被布置成一个直播间，考生在测试的时候直接面对摄像机的镜头进行稿件的播读，这样呢，考生面对镜头时的仪态、表情以及对发音、语句、语速的把握，都会有一个非常全面的了解。 我觉得这个说的咱们两个就非常的有感触了，就当年艺考的那个经历历历在目，是不是？ 没错， 完全是放置在一个一比一还原的一个直播间，有专业的灯光、专业的话筒、专业的这个摄像师，包括专业的老师在。其实这个时候，一个平和的心态真的非常的重要了。 其实说到艺考呀，我觉得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也是我在考这个中传的时候，有一场考试就是初试的时候哈，就是当时呢，因为年纪小，心理素质有点不太过关，当时就是非常的紧张。然后进入考场的时候，可能我是下午那个考试，然后老师上午经历了这么多考生，有点累了。好，我们来进入一段片花，接着一会儿来聊一聊关于艺考的那些事儿。 哎，更多的料送给大家。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的，北京时间上午的8:31，我们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彤。 大家好，我是楚嫣。那在上一时段呢，我们刚刚有个话题还没讲完呢啊，关于艺考那些事。 就这么急忙忙的想说话是吧？ 其实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对于我们的节目的关注方式哈，您可以通过 FM98.2 还有 AM927，同时呢，也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来观看到我们的现场情况。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是。那么在我们的屏幕背后也是写了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大家可以随时在后台观看我们的直播以及跟我们进行聊天互动。好，继续来说一下我们的艺考吧。 刚刚说到这个艺考，我就觉得说到艺考我就感触特别特别深哈，因为是 考的艰难， 几年前的事儿，非常艰难。 四年前了。 因为小的时候吧，17、18岁那会儿心理素质还没有磨砺过来，还有点紧张。 是。 然后就考中传的有一场考试，播音主持考试哈。因为我是下午考场，上午可能老师经历了好多学生，看了好多学生有点累了，然后我一开门一进去，看着老师微笑了一下，然后随后呢老师就打了一个特别大的哈欠。 看到你就觉得无聊了， 打了一个特别大，当时我心里这么想的啊，打了特别大的哈欠，然后那个哈欠打完之后一下就给我打懵了，你知道 吗？ 当时我全考场也在想老师为什么要对我打哈欠，我就一直在想。然后后边这个就是初试考试，就是因为紧张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我其实在初试的时候也是非常紧张，但是我紧张的表达方式跟你不一样，我是什么越紧张越懈怠。我是读新闻的时候完全就是一种不受自我控制不受自我约束的一种控制。 放飞自我了是吗？ 对，但是幸亏老师进行了6道还是7道的考官提问，最后把我挽救过来了。 那说明老师对你还是非常感兴趣的。 是，老师没有打哈欠。 我当时一进就是我像后来感觉，后来我还就是考上之后嘛，我问那个老师，我说老师你为什么当时这个初试的时候见到我打了一个哈欠，然后他说 就是太累了。 所以他说你知道考你们有多累吗？ 所以说你看艺考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个心理上的影响，心理上的波动，其实完全是庸人自扰，有些时候是自己干扰自己。这个时候我觉得因为前期的我们的包括培训也好，自己对于新闻的积累，对于这个集评的积累，其实都已经足够了。这个时候只需要拿出一个最平和最谦虚的一个姿态去迎接考试，可能就会取得理想的成绩了。 对，所以在这儿跟我们马上进入这个播音主持艺考的考生们来说哈，当你们在考场上面无论遇到考试就是老师是什么反应，都不要过度的去解读它，说明它只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种老师一种反应哈，并没有对你这个，比如说，并不代表说你考试考得不好，或者是你这个人条件不好等等。 楚燕以身试法，说老师打哈欠都没事儿的啊。 对，后来也问过老师了，说打哈欠就是累了，没有别的意思。 以身试法，我觉得这个比较有说法比较有这个证实性哈。接下来也来关注一下最近昨天咱们俩和可嘉我们的嘉宾可嘉一起来聊的一个问题，就是春运问题了。 没错， 就是 春节要临近了， 您是没有说春运困扰的人，然后我呢是一个深受其困扰的，但是最近也是订到票了，对，抢了60万次才抢到， 60万次、啊， 所以我现在心情，我现在在画圈圈，你就把这个新闻给我说一下吧。 其实我觉得肯定有很多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跟你有一样的疑问，为什么一张票要抢60万次？是什么概念啊？ 对， 那在2018年春运已经在2月1号正式启动了，带着为什么一放票所有的票都没了的一种想法，有的网友就说自己在这个12306的某手机 APP 上准时抢票，自己的网速也不慢，但是一到放票的时间点所有的票就都没了，到底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抢票太热，高峰时段一秒售出近700张票，那这意味着一秒钟把一辆热门动车组的车票全部都秒杀走了，想一想一秒钟一车人的票都没了， 一秒钟一车全抢光，哇，就像我这种有拖延症的人简直太可怕了。 就是也就是说在这个可见啊春运购票人数之多，大家这个回家心却抢票之急。 是的， 那还有一种情况呢，有网友反映说明明在这个网页的终端显示还有余票，但提交的时候就发现没票了， 这是因为抢票的旅客非常多，旅票也在实时的发生变化。 是的，所以说大家还是尽量的去提前买。当然昨天我也是告诉大家一个小技巧哈，就是在您回家的时候提前一两天或者提前15天的时候再去抢票啊，一般我们的12306会释放大量的这个余票，因此在这段时间大家一定要拼一下手速，拼一下运气。也可以说在某些 APP 上，我觉得可以让好友在朋友圈加速，其实也是一个增加抢票几率的一种方式。 没错，把好友加速啊。 对， 说到好友加速，我是每天都看到你在加速， 每天都在转发60万次啊。 那你现在这个票的情况怎么样？ 所以就是没法直接回家，回济南了嘛。 需要那种间接的转乘。 是，就是，但是呢，回家路还是温暖的。我昨天说是甜蜜的忧伤了。 对，甜蜜的忧伤。 但是接下来呢，我觉得这条消息就比较有趣了哈。就刚才说到艺考可能有一些紧张，说到这个回家票也有点小小的忧虑，但接下来就确实是纯属就有点有意思了。这个是一些杨女婿哈成立了搞定丈母娘小组，苦练古诗。 搞定丈母娘小组。 对，这是一些杨女婿了。对不对？要嫁到咱们中国来了？不是嫁到，是要娶中国媳妇儿啊！2018年2月3日，在杭州西湖的六公园啊，一群外国留学生洋腔洋调的诗歌朗诵，吸引了很多路人的注意。这几个老外亲自称自己是搞定丈母娘小组的，在中国留学的他们，今年春节就想跟着自己的女友去拜见自己的岳父岳母。那么，如果想搞定自己的岳父岳母的话，除了送一些礼物来说，还要会一些中国当地的文化，临时抱起佛脚，所以他们来到了西湖边来学学诗歌，说起一些拜年的吉祥话。很多啊，外国人留学生的洋腔洋调的确这个诗歌朗诵吸引了很多路人的注意，有路人主动上前去矫正他们的口音。留学生则表示，时下学习汉语啊已经变成了一种时尚，随口能吟诵几句古诗词也很有风度呢。 哇，现在留学生真是学了一手哈，都会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来搞定中国丈母娘的心。 是，杨女婿够聪明哈， 够聪明。 就是你说当着这个岳父岳母的面朗诵一段中国的诗词，说几句吉祥话，没准儿啊，这个好感度就蹭蹭的往上涨了。 没错啊，就是这种，这主要啊，我觉得不在于说这个朗诵的艺术程度有多么的高，就是一份心意。 是， 这丈母娘一看，哎，女婿挺有心， 是， 行，同意了。 至少说这个文化上的差异我就不用担心了哈，这一点就是一个加分项了。好，接下来我们也是话不多说，进入到今天的资讯部分的最后一个板块，靠谱青年。 那咱们今天的靠谱青年要说点什么呢？之前呢不得不提的是，最近在这个网络上面有一个网络和电视上面啊有一个特别火的节目，叫做 就是每一期必追，每一期必看。 每期必追的， 对 啊。但是呢，今天我们说的靠谱青年是一个回应的一个传闻，就是腾格尔可能要上歌手， 就是那个粗犷版的那个隐形的翅膀。 对呀、啊，说到粗犷版隐形的翅膀，那首歌还真的是蛮有这个聆听性的， 我觉得有喜感， 真的是对这个隐形的翅膀一个重新的解读。 是，就是张韶涵听到之后不知道什么样的反应，他不是也在做那个司仪嘛？所以说，我觉得两个人之间的一个碰撞，免不了去讨论一下隐形的翅膀不同的理解和创作。 那近日呢，网上流传着腾格尔将作为补位歌手参加到后期的歌手录制当中，那么媒体特意就此传闻进行了求证。腾格尔呢先是稍有犹豫的说这能说吗，停顿几秒之后呢给了肯定的回应，表示正在接洽当中，正在谈这件事情。那另外有媒体也调侃说，问他到底会不会在歌手上唱隐形的翅膀时腾格尔一笑回应说那应该不会再唱了， 因为这样的话可能会被刷榜上热搜榜。 没错，上热搜榜。 是因为当时那个视频的时候就一直在刷屏，我一开始觉得呀，腾格尔老师唱这个隐形的翅膀会不会去刻意的追求一下就是张韶涵他本身的演唱的那种啊空灵感，那种温柔的感觉，没想到啊猝不及防， 用了一种腾格尔老师他特有的风格，草原风格演唱。对，完了，我们马上这个直播间要变成 KTV 了吗？ 是啊。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大家要严肃对待的事情，别把外交部的话当耳旁风，这个旅游目的地最近不能去了哈。中国驻马尔代夫大使馆2号发布安全提醒，指出鉴于马尔代夫首都马累最近1号发生了大规模的集会活动，中国公民近期应谨慎前往马尔代夫。大使馆建议在马中国公民和机构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不要前往人群密集场所，如果遇到了紧急情况应该及时报警并联系大使馆。 那大使馆呢也提醒，如果中国公民仍坚持前往相关地区呢，有可能导致当事人面临较高的安全风险，并可能影响其获得协助的时效，因协助而产生的费用要由个人承担。 是的，所以说最近要前往或者说有意向想去前往，因为春节要来了嘛，很多的朋友可能说要休假，可能带着自己的家人，带着自己的这个爱人，可能要去到马尔代夫一个旅游胜地嘛，世界旅游胜地。但是最近呢，为了安全着想，所以大家一定要谨慎前往。如果说现在您现在就在马尔代夫，如果遇到一些这个比较警惕的事情哈，比较严肃的事情，一定要赶快跟我们的大使馆取得联系。 没错啊，虽然这个马尔代夫非常的美丽啊，这个湖光非常秀丽，海光非常的美丽，但是呢，因为会出现一些大规模的集会，我们也提醒各种民众不要轻易的去到马尔代夫。 好，今天我们盘点了一些最近在关注的时事热点。其实说到今天的热点，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艺考。 哎，没错，因为咱们感同身受嘛， 是， 而且还有这个例子啊，给广大现在艺考生的一个实例。 对，其实接下来的我们的要进入到青春不迷茫环节了。将军里的我们几位主创将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其实他们几个也是艺考的经历者和成功者，我觉得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经验。 没错， 是不是？ 而且作为一个经过了艺考之后成功者，目前又从事了自己这个相关的 喜爱的职业， 对，喜爱的职业，一定有很多感触和经历想跟大家分享。 所以接下来我觉得想送给大家一首我在艺考的时候常听会激励我斗志的一首歌曲，就是我们的 GALA 的《追梦赤子心》。接下来是一个网友的组合，不靠谱组合的一个《追梦赤子心》的演绎。那么一首 MV 之后呢，我们今天的青春不迷茫正式开始啦。 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如果它真的存在，那么我一定会去。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伫立，不在乎它是不是悬崖峭壁， 黑或者用力爱，哪怕感到徒地，不求任何人满你，只要对得起自己。关于理想，我从来没选择放弃，即使在灰头土脸的日子里。 也许我没有天分，但我有梦将会去证明用我的一生。也许我手比较笨，但我愿不停探寻，付出所有的青春，不留遗憾。 我们要更加勇敢，等待日出时才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7 为您同步直播的青年说。各位好，我是张彤。 大家好，我是楚烟。哎，上一环节当中呢，我们为大家盘点了青年头条号，还有这个靠谱青年、青年有话要说等等等等，聊一聊最近大家非常关注的 时事 热点的事件， 而且也证实了一些真实的信息， 没错， 对不对？ 哎，就是当下发生的热点。那今天的青春不迷茫呢，我们也有一些非常期待啊，请来一些重量级的嘉宾，但是 应该是一组嘉宾， 对，一组嘉宾， 或者说我觉得是一组戏精。都可以， 但我们要在这儿卖个关子，我们先不要告诉大家是谁。 嗯，就是这个关子卖的稍微的有点浅了，因为咱俩一直在预告前面。啊，好，咱们还是先来说一下，就是最近的娱乐方式吧。因为我觉得临近过年了，很多小伙伴你看放假之后会想着啊旅行，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演出可以最近可以去看一下。 嗯， 楚烟，你会倾向于哪种演出？ 我要说到演出啊，我特别喜欢去看一些戏剧啊、音乐剧之类的，到这个剧场去看 话剧吗？ 没错，而且我觉得过年的时候是看一话剧是最好的时候。 嗯， 因为到贺岁档嘛，跨年有很多很多的新的剧目、优秀的剧目， 是 尤其是我们青年人原创的剧目非常非常的多。 是，我就看着你一本正经的在这说，然后我们将军里的各位主创在对面，我就觉得为什么要铺垫这么久？但是还是有必要来介绍一下我们北京青年原创戏剧展演技的一些相关的信息。然后呢，我们各位戏精稍微等一下。好， 已经按捺不住了，是吧？ 来，主演，我们还是来介绍一下，是1月18号啊，我们的这个由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北京演出行业协会、中国网主办的北京青少年艺术服务中心、北京青年艺术发展促进会、北京正在上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正在承办的北京青年原创戏剧展演技新闻发布会啊，即北京青年原创戏剧联盟发布仪式，在718的文创园进行啊举办了。那么，中国国家话剧院、北京团市委、中国网等相关的单位领导以及戏剧行业的相关的专家出席了此次发布会。同时，来自入围戏剧节的展演的工作室、高校的戏剧社团以及社区的青年会的青年代表100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由此可见啊，北京青年原创戏剧展演呢，是一个以青年人为主题的 原创的 主要受众对象的原，而且是原创的一次戏剧展演。 嗯 啊，那今天我们邀请的这个将军李呢，主创人员也是作为这个北京青年原创戏剧展演当中的非常优秀的作品。 对， 好，那么赶快让他们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来，坐不住了吧，三位？ 这个关子卖的有点大了。来，向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 孙悦。 大家好，我是北京后浪文化李伯南导演工作室的签约演员王一平。 主持人好，北京青年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后浪文化李伯南导演工作室的话剧演员泰然。 师哥好，必须要说一句师哥好。 好， 这三位其实现在就是非常的平静哈，但是我觉得内心已经在雀跃起来了，因为要探讨，终于要探讨将军里了。其实导演啊，你自我介绍介绍的太短了，你只说自己是导演，但是我就是根据资料看，其实你不仅是导演一个身份，你有很多个身份。就 是 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儿子。 尬聊，尬聊。 还有我看哈，就是您比较谦虚，我说一下，他还是主演，还是编剧，还是剧本的策划，所以说你是全程参与了整个将军里的一个全过程的创作。 对， 所以说 从前期的采访开始，到最后演出。 对，最后反串呈现了一个老太太的角色。 这么快就说出来了。 可以说是在这部戏当中，您就是又既担任了导演，又担任了编剧，还有演员的角色，是吗？ 是 啊，那这三重角色， 编导演一身。 那我特别想问一下，那您觉得 忙得过来吗？ 忙得过来吗？对， 也是身心俱疲，但幸好遇到了一批特别优秀的演员。 哎，这时候大家都笑了，就是互相捧杀。 真的是特别优秀。 特别优秀的演员是吧？确实，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剧目啊。将军女作为北京青年原创戏剧节当中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作品，一个好的剧目的呈现，一定是要有导演、演员、编剧的三方非常优秀的推动才能够达成的。 对，那么在我觉得在正式开始访谈之前，我们还是希望各位主创把我们将军里的一些创作的背景、一些基本的情况，不涉及到剧透的，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包括我们的三位都是主演，对不对？三位的角色又分别是什么样子？我们可以先给大家稍微的介绍一下，来，将军里的他的大致的故事主线包括背景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情况。 那我先说说这个故事，两位再介绍一下自己的角色。 好， 其实将军里这个地儿啊，以前叫做将军冢， 将军冢， 将军坟的意思。 哦， 这个地儿离咱们现在直播的这个位置非常近，站在这个楼上就能看见。 哦，这么神奇吗？ 往南看去，有一条通惠河。通惠河对岸就是将军里。 哦， 那个地方叫中十里。 对，中十里。 中十里为什么叫中十里呢？以前叫做将军冢，埋的都是那个袁崇焕带兵打仗的时候那个 一些忠臣烈士， 就埋在那儿。 对， 后来呢，就那个怎么说？被铁路通了之后，就有些人住在那儿。 嗯， 后来就形成了一个比较聚居的一个地方吧。 嗯， 你想这个地方就在二环边上。 嗯。 一个月房租得多少钱？ 挺贵的， 是吧？ 嗯， 你猜得多少钱？ 我300。 三百。你上班就在这儿，对吧？ 嗯。 要旁边有一套房子，你一个月得多少钱租下来？ 那我觉得先考虑不到钱，就觉得特别幸福。每天上早班可以多睡一点。 啊，你这么实际吗？ 多睡一觉， 反正距离这儿也就500-600米。 嗯， 也就是300-500一个月。 嗯， 因为那个地儿是。电视信号也不通， 对， 然后水也不通， 方方面面的条件非常差， 条件非常差， 对， 它是通惠河正好围了一圈，所以交通特别不方便，然后也没法盖高楼大厦，那边老百姓就盼着能够那个拆迁呀，然后改变自己的生活这个状况呀， 对， 但是楼上，它那个头顶上又有立交桥， 嗯， 就是开发商也开发不到那儿去，结果 就是开发重重阻碍，它的这个位置，包括它的周围的一些环境，都阻碍了它的发展。 对，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好，但是这个地方不好开发。 对， 所以就导致居民的生活特别不方便。 嗯， 然后还挨着铁道，每天特别吵。 嗯， 最后是2015年， 15年， 差不多就这个时候，北京市决心要把那儿解决这个居民生活的一个老大难问题。 对， 然后给了非常好的条件，然后我们截取了几个典型的人物的故事吧，揉到一起， 几个家庭， 几个家庭的故事揉到一起，变成这个戏。就在拆迁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从不理解，然后到理解，到积极配合，然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但其实这个我听您讲的时候，它是不是一个也有一些真实的一些剧情在里面，真实的故事， 真实的剧情。比如说里头就跟咱今天说的这个艺考就有点关系。就是有一个父亲带着一个即将高考的孩子。就比如说，哎，说说您家哈。就艺考，就艺考之前，您的父母是怎么对待您这一年的复习的？ 天天在催，天天在监督。 其实说到我的父母对待我艺考呢，他们我觉得很幸运的一点是他们比较支持。因为我身边有很多同学，他们也有一个艺考梦想，要就是做艺术，但是父母不是很支持。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呢，我的母亲基本上是处于半上班的状态啊，来到北京来陪读，然后带着我去上专业课，然后可以说是一路支持，基本上是放下他自己的生活的全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来陪伴我。 等于他牺牲了自己一年的时间， 没错， 他来考试。 我就是他口中的有的同学，就是家长完全不支持的，就自己硬要考，对，硬要考才冲到北京来的。就是说起来就是全是泪，所以不说了。 最后结果是好的， 对，结果是好的。 说到艺考，真的是每个家庭的状态都不一样，各个原因都非常的多， 对， 千奇百怪。 就是你看咱们看这个剧的时候，会有一些感触，跟自己亲身经历确实有关系。 对， 其实我在看有些剧，有些观众和一些专家对咱们将军里的评价的时候，就有一个特别特别明显的一个词，出现频率非常高，就是接地气。因为这个接地气，我觉得指的不仅说我们深度还原了北京的风土人情，我们的胡同，我们的这个人文风貌，也还原了我们生活中可能就会出现的人事儿和情。 对， 对， 这些都是我们经历过的，所以特别有感触。 对， 我们那里头讲的就是一个父亲，他那闺女啊，马上就要高考了，11月一模，然后转过年来就要考试，恰恰在这个时间传来信儿了，说这个地儿要拆迁。 对， 那政府说那个你签字了，马上就能够。我们这个拆迁，那签不签，这父亲就犹豫了。说一签字，马上就面临着搬家，选房子、装修，这些波动起来，怕影响孩子学习， 是注定要影响的， 是吧？我就觉得一个父亲从这个角度为孩子好，但孩子呢，考虑什么呢？我在这儿住了这么多年，终于咱家有一个机会，能够改变居住状况了。你为什么不同意？现在条件又这么好， 对。 这个子女跟父母之间的这个矛盾就产生了。 嗯 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点，就是当一个孩子已经成长到他觉得我比父母看事情要看得更清楚的时候， 嗯， 这个点也是特别的，让父母心里机灵一下，这孩子突然之间就从我的翅膀里再钻出来了。 嗯， 而且也是现在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嗯， 很多家庭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哎，说说你们家的吵架什么事？ 怎么突然就知道我这是硬转？好吧， 就刚才问题也是硬问的。 王一平也是艺考的成功者。 是的， 哎呀，专业第一。 嗯，哇塞，此处应该有掌声。 没有，因为并不是，因为我艺考是在北京联合大学， 嗯， 然后我是一二级的北京联合大学表演第一名，然后当时进的北京联大的表演系，然后后来毕业之后也是刚刚毕业那会儿有幸然后认识了孙越导演，我们俩在中戏常青藤聊了几乎是一个下午，然后我们俩就沟通这个戏，沟通可能我要演的这个角色，然后一直在沟通觉得都 OK， 然后我慢慢后面才跟进入这个组，然后开始了后面的从第一轮的演出一直到现在。 我还以为是硬拉进来的，直接报名直接拉进来了，就以导演的风格， 也可以算吧，导演这个人哎， 就一上来这样的话我觉得不太好，可能会影响接下来的演出。 对，没事，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已经习惯了。 那请问一平，你在将军旅这个这部剧目当中你扮演的一个主要是什么样的 角色？ 角色 是 我扮演的角色呢，就是一个很不讨人喜的一个角色，我演的是一个反面角色，就是在过去那个拆迁的年代一般都会有那种倒房的，就比如说就是说白了就是防虫子 啊， 就是倒房的，我中间可以跟你虚报一些平米数，然后呢我可以借这些平米数了我来自己挣点腰包，而且那段时间我觉得因为我没有经历过那段时间，但是我家也经历过拆迁，原来我家住在朝阳门那边，现在我家搬了，然后就因为中间有一些拆迁的变故啊，然后后来反正我听我爸妈也说过这样的人就是很 就是至少是嫌弃了，反正 对，反正是很嫌弃的。包括我从第一轮演出到现在，反正我那个角色几乎是没人特别喜欢那种。 特别好， 那说明演得非常成功。 本色出演， 成 功。 不是本色出演，不是本色出演，不是本色出演。 导演，我特别喜欢你说话的风格。 我也很喜欢。 角色挖掘出了他心里的阴暗面。 心里真实。 导演，你在选角色的时候，选一平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是看到他这些灵魂的闪光点了， 看到他眼神背后的。 他可能看我外形太阳光了吧，一个阳光的外形背后一定会有一个阴暗面。 是，时间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8:59，我们一小段片花被之后呢，我们的将军里的主创继续跟大家畅聊我们前世我们的这个将军里的前世今生。 嗯，马上回来。 北京时间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9:01，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为您同步直播的我们的青年说。各位好，我是张彤。 大家好，我是楚烟。哎，那刚刚我们聊到 再介绍一下收听收看方式吧。 好，刚刚其实你已经提到了，因为重要的事情呢要说两遍，不说三遍。 硬熬，今天全是硬 硬熬。 好，您可以通过 FM 98.2还有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青年说节目。 目。我们今天说节目每天早上8点到10点陪您一起度过活力的清晨，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还有花椒直播同步直播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注意，我们青年说青年广播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对 啊，欢迎您来到我们直播间和我们一起互动啊。今天早上我们为大家梳理了非常多的热点消息啊，刚刚也聊到了这个北京青年原创戏剧展当中非常有名的非常优秀的一部作品， 嗯， 将军里的前世今生， 没错。 哎，那咱们接着聊，接着聊一聊， 因为如果不继续聊的话，主创可能会打断咱们说话。 其实我觉得刚刚在这个三位主创人员的这个交流当中，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谈话场，让我真正的觉得就是将军里这部电视剧，虽然我没有看过哈，就是会有一种非常犀利诙谐的风格在里面。 我觉得很青春朝气，整个剧组。其实我觉得楚燕说的这句话也是我想说的，我们俩还没看过。对吧，导演还有可以看的机会吗？ 有啊，8号11号， 对， 8号到11号。 可以向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来宣传一下， 稍微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我们的观看方式， 对，日期包括在哪里，包括在哪里购票都是可以说， 对，我们这部剧将军里然后会在2月8号到2月11号在北京剧空间剧场，然后大家如果喜欢想看想来看的话，可以在大麦网上购票，我们最低票价是50块钱， 就非常的关爱青年了， 对， 这个票价非常的亲民， 而且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因为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将军里的相关的福利啊，具体的一些啊能够拿到我们的抢到我们的票的一些机会一些方式呢，尽情锁定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随时给大家进行公布。好，接下来呢，我们刚才还有我们的大师哥，我们的泰然师哥还没有介绍自己的角色，先让泰然师哥做一下这个角色的介绍。 不敢当啊，这个我这个角色是在这里头这个比较怎么说呢，就是你算是有分量的，反正我是有重量的， 有底气。 他是这样，就是代表着我们说，就是戏里边将军里这个地方面对拆迁的这些居民里头的有这么一个灵魂人物吧，可以说，那个这个算个意见领袖， 是 真的，每条胡同都有什么 有 一个大爷， 这样 主心骨，主心骨， 领袖式的， 对， 一个大爷， 这大爷 啊。然后呢，他就是这个先开始呢是带头，就是很抗拒这种拆迁的这个事件的，然后逐步呢，就大家就开始不理解啊，因为他这人。在戏里展现的也不是坏人，就还是通情达理的，也乐意帮助别人，那为什么就死活就是硬扛着，我就是不让拆，那么最后我们通过一些个情节的翻转，那么讲出他其实这个人是内心里边是藏着很深的情节在，所以最后讲出了以后，就是又带着大家其实是很积极的面对了这个搬迁的工作，其实最终结果还是大家都住上了大楼房，日子过好了，就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这么一个戏， 对，最后这个地儿改造的也非常好， 对， 符合了这个元大爷的这个心愿， 对，这个还是真是可以说的，本来我想在后边再说，就是我们在去年12月份在天桥艺术中心那儿演出这个戏的时候，然后因为也是有一些新的演员第一次加入，然后呢我们是因为我个人的创作习惯是还是喜欢这种体验生活式的创作，所以我带着那个演员朋友呢，我说我带你去这个将军里这个地方看看，因为之前我来的时候这真的就是一片它是拆迁的，就人搬走以后是一片拆迁的废墟， 看到的是碎砖烂瓦， 对， 我比你早了2月，我看到的就是全都是小平房，挨着那个北京站出来的铁道，2米远的地方就是自己搭的那2层小楼， 简易楼， 简易房， 简易房， 然后房子和房子之间吧特别窄，也就过1-3轮车的距离，然后四大乱建非常严重，真是厕所也上不了，然后这个污水啊也没地儿倒，都是通惠河咵一倒就完了， 对对对， 我跟他去的时候又过2月，拆完了， 已经拆完了， 已经拆完了， 2个月的时间非常快， 非常快。然后等这个泰然再去的时候，你说再去简直是天翻地覆了， 就是天翻地覆，因为就是有时候演戏啊，演的场次多了以后，我们有的时候是会疲倦。 对， 就是用我们的话讲，就会演水了。但是这个戏呢，居然会演场次多了以后，到最后越演越激动。是为什么呢？就因为我第一次去考察这个地方的时候，刚才孙越导演说了，他是从原来住着那么些人，变成了拆迁以后的废墟。然后第二次，就我说大概1个月以前，我再到那儿去看看的时候，突然发现那个废墟清理掉了以后，变成了公园，有篮球场，有什么，然后一边是通惠河， 一边是铁道，然后头顶上是通惠河北路的那个转弯的那个匝道桥，就是整个感觉不一样了。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戏里的，就我的台词里头就有这么一段，说将来啊，这个地方可能盖成个公园，怎么怎么着？我们给他写的是让进出北京的人们头一眼就能看见这个地方，就很标志性。原来演呢，就真的是只是在说这个台词嘛，因为这地儿是也没见得它将来盖成以后到底是什么样。但那天我到那儿，因为我们还在演出，晚上还在演出，下午去的时候看着真的变成公园了。然后就是首先很惊讶，然后到晚上演的时候就突然说到这句台词的时候就哽咽了。就真的因为我看到了他真的最后的这个结果，哎呀，真的感受特别深。这个变化特别大。 对， 看完公园然后就堵车了。 有的时候在那匝道确实。 导演，我们刚才还想输一下情绪，结果一下子反应。我刚想还想说 对，我现在已经 get 到这部剧将会有很多反转的点。 对，这个导演，我刚才鸡皮疙瘩刚起来，我刚想说其实很多，我也是看到了很多的评价，很多专家在评价这部剧的时候说演员演的也是非常的接地气，非常的真实，因为很多的东西都是你经过就一看是不是水过去的，不是演过去的，而是真正体验过感受过的。 对， 所以说大家才会喜欢它，真正放在我们这个展演季里，就像刚才泰然师哥所说的一样，他是真正看到了感受到了才能有哽咽的那个表现，那个哽咽可能就是全剧的，我觉得是一个就是怎么说能让人久久难以平息的一个 画面。对，而且我对我认为哈，这部戏剧跟其他戏剧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在于它讲述的这个题材是一个城市发展的过程， 是一个这个棚户区经过这大城市的洗礼和改造之后一个发展的过程。 对， 刚刚师哥也提到了，他说他觉得越演越有劲儿，越演有活力，那也在于这个现实跟剧情似乎是同步在发展的，这也是梳理了两条时间线让人觉得非常的深意哈。因为这样的一个发展，所以能够不断地去增强自己的切身感受。因为咱们学播音主持，咱们讲究三性三感，我相信在戏剧当中这种现实生活的变化对自己的演技，对自己的对于作品的把握能力也是有一定的感触的。 是的，其实我在现在也是准备了一些，因为我们可视化嘛，所以就准备了一些我们的将军里的一些剧照。就可能依萍不太高兴，因为他剧照有点少啊。我们看一下我们各位演员的风采。你看这是真的是完全还原了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来，我们各位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屏幕上给大家呈现的现在这个是，这大致是讲的就是拆迁之前吧， 对， 拆迁之前， 你看这是大家的每个人的神态都是不一样的， 这就甚至是大家用不同方式在阻挠着这个拆迁的进行。 我似乎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但是为了不剧透，所以 是的 看剧的时候再看吧啊， 自己感悟。 是，来，这些还是拆迁前哈。 对， 就是大家还是发生了一些故事。又看到了熟悉的身影。 多漂亮，这老太太长得还挺水灵。 这就是这个可以说的熟悉，这个是 对对对。 图片我已经感受到一个胡同当中的意见领袖、精神领袖这种威风了。 对，主要也是真老， 好不一样，真的好不一样。我觉得包括这个妆容和服装的搭配，我觉得那个神态真的有一股我特别熟悉。虽然我家不在北京，不在胡同里，但是每一个小区里面总会有一个老大爷，有一个管事儿的，他会 对对对， 就那股神态真的威严是在的， 非常重量，有分量，不有分量。 你说的这个分量，不要指师哥的重量，好吧？ 这都可以，都可以， 主要也是重量， 因为有了重量才有了分量，有了分量才有了底气。 就这个，我们还是讲实事求是的。 咱们今天是围绕着重量来说。 那依萍可能你 演的时候，都在脑海里有那个人， 对， 大家都见过，所以就演得好。 因为我们是比较擅长弄这种原创的戏呢，就是大家首先都是很熟悉，我们这个工作室啊，就这个团队，就是我们经常把它叫得像家人一样， 对。 然后所以每写一个新戏的时候，他这里头大概谁是适合什么样的，就早就给他标签化了，在一块儿的牌呢，最后呈现出来就比较容易一点。 每个人脑子里会有一个印象， 本色出演。 就像我这种在工作室没演过好人的，其实我本性还是比较善良的。 你就是我觉得长得挺正义凛然的，但是可能就是因为你的眼神中，导演发掘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一些。 主要可能导演他那个人心底就有点黑暗，所以他看谁都是黑暗的。 那所以说，依萍、泰然师哥，你们俩觉得导演是哪个标签？你们觉得他更适合哪一类的 啊？嗨， 嗨 嗨，我们聊下一个。 导演他这个导演这个人，我是觉得他算我看到男性里面就是内心很细腻的一个人。 哎， 对，他原来毕竟是理工科出身，他的想法包括处理事的风格会很细，他会丝丝入扣的跟你分析这一件事情。 这难道不是一个文科生或艺术生的一个思考的方式吗？ 但并不是，他有理科生那种讨厌劲儿，你他有理科生那种讨厌， 得罪了导演了。 对，没事，他无所谓，他是太细腻了，以致人让人觉得麻烦。但是嘛，他是。那我们都能理解他是真心实意为这个戏好，然后他才会跟你分析这些事情，但是他也有自己的思路和处理式的方法，让人觉得很舒服很自在。 哎，那您二位有没有说比较就是觉得让你有点抓狂的，就是导演比较细腻的要求的一些就是过程，一些经历？ 挑事儿了， 来，这个交给我们太原师哥。 没有，孙越导演，我们因为合作了几个戏了，倒还没有让特别抓狂的地方。但是如果要愣这么说的话呢，他最让人抓狂，也是我们合作的最愉快的地方，就是他会给我们很大的这个创作空间。 哎，创作空间， 就是你会，比如我们经常会，我说导演，我觉得这块啊，这个人物，我想这么把这词儿改一改，或者这么表现的这行吧。他说你自个儿先创作，完了出来之后我们再一块儿再看。就是他发挥演员的这个自己的创造力。 这跟我理解的话剧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之前看到了很多经典的话剧，它是一个字一个词，包括一个转身一个眼神都是不能变的。 对 啊，创作空间几乎是为零的，就要严格遵守。 演员诞生的时候就是看到宋丹丹老师他会对于这个演员的台词的精准度把握的特别， 一个字 都不可以改，也不可以错。 这是一种我觉得追求话剧的一种原汁原味的感觉。 但其实我觉得孙越导演能够说给这个演员们创造这么大的空间，我认为出于一种信任。因为对于这个演员对于角色把握有一种信任，所以让他们有很大的空间。 那导演会不会说啊，我给你创作空间，但是会不会上演那就我说了算了。 对，哎，刚刚咱们说了这么多啊，说到了太原师哥和一平，他刚刚讲到的这个角色，但是我们别忘了，导演他是身兼数职啊，他这个又有三重角色，有四重角色， 是的 啊。那我们想知道，孙越导演，你在这个《将军里》当中，你所出演的角色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这个事儿其实是值当的卖个关子， 对，就这个事儿值得卖个关子， 对， 反正很值得期待， 在里头演了一个胡同里特别葛的一个老太太。 刚刚看到剧照， 又比较刁蛮，又比较话多嘴碎那么一个老太太。 所以就是平时生活中你也是一个这样。 对，他别人都说内心里装了一个少女，他是内心里装一个老太太。 就说我这个人物，假如说在这个街道上出点什么事儿，大家都愿意让这个人物拿个主意的话，那是属于是 民心所向。 怎么说呢，用一个词儿来说，他是 不妄所归， 不敢惹， 不敢惹。 对。 那如果是给我这个袁大爷这角色定义成不敢惹的话，那他演的这个 赵大妈， 老太太这赵大妈就属于惹不起， 更高级一点。一物降一物，真能降袁大爷的。 对， 赵大妈守寡，带了一儿子，然后就怕别人欺负他们家， 对， 所以只要有这什么事儿，就哇哇就开始嚷嚷，谁也别惹我啊！这拆迁我们家肯定不能吃亏，你卖我萝卜，你少给我一根，我告诉你，你今天就甭活了。 就是房顶你就已经 就比较泼辣，比较泼辣。对， 也出演了一个非常具有这个市民阶层哈， 是 非常典型的一个角色。但这里我可能要问一个很官方的问题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戏中的人物可能和实际的生活相差甚远。那是 对， 没有，没有， 起码导演没有，一平和泰然是有的。 哎，对，是有的， 是吗？ 我已经加入他们俩的帮派了。 我也发现了， 非常好， 这个对击非常猛烈哈。那我想问一下，演员们是怎么来把握这个人物的角色特征呢？或者是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感受到他们的生活，然后从而塑造这个角色呢？ 哎呀，这个先得问一平。 这个在首轮创作的时候，我们还在做牌的时候，然后当时孙越 我就是晚上，当时那天我没在，然后孙悦晚上给我打一电话，大晚上给我烦的呀，本来刚有睡，你知道，给我烦的， 内心话全说出来， 给我打一个电话，说一瓶，说你的角色吧没有什么特征，我说，对，我也觉得没有特征。他说呀，你怎么能润色一下？我想。加话也不行，然后说加点特点，他说加什么特点，加说话的特点，然后说了半天都绕回来了，然后他就说想能不能给这个人物的语言方面增加一些特点，然后用了一个说俏皮话，我这个人就是在角色里很容易说俏皮话的一个人，就是 是不是有一点咱们经常所说的油腻的感觉，是不是有点套路的感觉？ 有点套路。他这个人就是，永远不跟你表面说，他一定会，哎，你觉得怎么怎么样？哎，你觉得怎么样？最后 哇，上升了 啊！对，就是这样， 对，戏精上升了，已经开始他的表演了。 对对对， 胡同里头这儿贴出拆迁公告了，你只要往那一站， 嗯， 往一群人凑过来，哎，大哥，你们家在这有房啊？想不想多捞20万？ 还是很本色。嗯， 哦，这个剧组其实私下关系什么样，咱们不得而知了，已经。 不用再点出来，我算是看出来了。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三位主创人员在私下里边一定是很好的朋友。 是的， 这个说话的语气当中。 对，要不是平常导演请吃饭请得多，谁拿他当朋友？ 那一萍，你在家这个俏皮话的时候，你是如何把握这个分寸？你是就是，我觉得你生活中应该可能跟他的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如何去靠近他呢？ 因为我对俏皮话这方面还算有一定的了解，因为我从小学的是曲艺，我从小学相声快板，然后因为也是就是接触语言方面比较多，然后对于观众的笑料就是包袱口，用俗话说叫包袱口，然后对于哪方面观众会有一些好感，然后会拿捏他中间那个点，我来进行一些往前推进，然后跟但是也不能说一些出格的话，因为毕竟有些的歇后语啊，它是比较出格的，不是很适于在舞台上说的。然后我会根据一些又比较好玩的，或者自己稍微进行一些修改，然后最后出了一些几乎是几段落式的一些歇后语的片段。 哦， 对，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期待你，所以你算是将军里面的一个喜剧担当、笑料担当吗？ 也不能算笑料担当，也是 全是。这最后上场，每个人都有包袱。 对对对对对， 因为生活里的人嘛，其实就是这么可乐。就是好像平常觉得没什么，但是当你把生活里这个人物搬上舞台， 而且把它稍微放大一点的话， 对，就觉得这些人物平常看着有点可怜呀什么的，但放到舞台上那么可笑。 对， 放大了吧。 反正我演这个戏最大的负担就是，别的戏有的负担在词儿上，有的负担在节奏上，这个戏的负担就是容易笑场。这是真的， 真的， 这个就每次可有负担， 因为尤其我们这位孙悦导演，他有随机现加词的毛病。我们可能就是想到一些平常创作之余，然后会想到一些哪儿能再创作二度创作什么的，我们会提前沟通一下。比如我跟那个泰然老师说，那个咱们平常这么再加一下，这么再修改一下。泰然说好啊，好，没问题。对，提前商量一下。但孙悦是愣加，就不会完全不去。不会完全告诉你是哪儿家，但我会告诉你今天我要加东西。我们说行吧，我们一直在等着哪儿家呀，哪儿家就是 好煎熬啊， 不经意之间。 对， 然后是这个笑场的，真的是这是最难把控的一件事，每天就是忍着。 所以说现在有没有说笑场的经历？现在还 笑场的经历有过， 有过， 对，有过，但这 收住了。 就是我们还是有一些技巧，然后就 会给他处理化， 看不出来， 会给他处理化。 心里头那个其实都是清楚的。 对， 一边在笑场，一边在骂导演，谁让你这么加的？ 有时候来不及商量， 就心里一直扎小人，你知道吗？孙玉，哎呀，孙玉， 骂悄悄， 闹闹了。哎呀，就说就想说这句话，就觉得这说的那么舒服。 对。 所以我觉得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每一次看《将军里》，其实你都是一个完全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一股体验。 对， 我们的导演还有我们的演员随时在更新，在创新，在增加一些可能戏剧冲突啊，包括一些人物的特点。我觉得刚才就说是加入这个人物的特色，我觉得就立马让他丰润化了，立马就是形象化起来了。 对， 那泰然师哥，您刚才说是去到了这个将军里那个地方，看到了拆迁前和拆迁后的一个对比。那您在塑造这个角色的时候，因为我觉得也是反差挺大的，那如何去更接近的去体现呢？ 是这样，他们二位呢都是这个戏就是第一次原创阶段的，就算元老。 一轮， 我是后来才 大概半年以后，再演这个戏的时候才加入进来的。那么首先是看过他们第一轮的演出，对这个戏有一个概念。然后后来呢，就是提到让我来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呢，就是重新，我不是说了，做了一些个体验生活的工作，也做了一些功课吧，然后修改了一些东西，就可能让这个人物的他这种翻转呢，或者什么，就从逻辑上更合理一些。然后呢，就是也是跟孙越导演，我们经常在一块私下商量嘛，说这块打算怎么弄怎么弄。他这个这里头还有一个，他为什么后来就找我演了？就因为我是这个 真老， 就是老， 真老， 啊、就专业也演老头了， 专业演 啊，对我从大概。23、24岁就演老头，然后一直到现在，就是快不用染头了，因为我每天要染那个白头发嘛。 可能听众能看不到，但是视频里能看到的这位其实是80后。 啊，八。对，师哥对不起，我其实刚才想是70后来着。 刚刚那个一下这个露馅了，是不是？ 对， 你说说你艺考的经历吧。 绕圈子绕太，我们年头太长了。 艺考您听不懂了，已经。 你就说说你艺考那些同学们。 那是解放后的事，那是刚解放的事，那是刚解放的事。 已经开始说起相声来了。 我们艺考那年，这不是就是迎接解放？后来。 哎， 这， 那就不只是70后了，就我说多了。 对， 所以你看，所有的演员在做着创新，做着大量的体验的工作。这是刚才依萍和泰然的一个创作的方法。那导演，你来创作这个角色的时候，他是有一个，我觉得有一点点。就是怎么说，有点出人意料的一个角色，有点就是让人觉得很惊喜的一个角色。那你去如何去把控？因为这个差别是更大了啊。 这个就是焦先生说，焦俊仁先生说的，有一个心象的东西。你心里有这个形象了，然后再演出来就非常顺。就像这种胡同里的大妈呀什么的，或者那个混不吝的这种啊，就是你走胡同，偶尔就能碰见一个在那骂街呢啊。然后这个看得多了嘛，就记得心里 看得多了、 啊、然后这个记得心里头呢，一拿出来就是这个劲儿。然后怎么说呢， 可能也是你心里一直还是有个老太太， 住着一个老太太。 我其实最开始真的想让女演员来演这个戏。 对对， 太难找了。 这 个女演员啊，这个一方面人家爱美，有可能不愿意破坏自己的形象。 对， 再有一个就像胡同这么葛的一老太太吧，她得有嗓门有底气，这一嗓子出去，整条胡同都能听见他们家丢什么了。 急溜急溜的。 哎，就是真正的女演员，这个底气啊，有可能这个不如男生这么大啊。 对。 后来我们试了几个女演员之后，我想，咱没有几天演出了，算了吧，我来吧。就这么 成就了自己。 对， 可能他这角色太深入他自己的人心。 对，可能在创作之初就是想着给自己度身定做一个。 其实面试那几个女演员只是走个形式啊，就是哎不行，哎算了，咱们下次再合作好吧。 知道，因为他们不行。所以没办法，这只能挺身而出。 这要把咱们导演说的光荣伟大一点，对吧？ 对对对，就现在是就是放光了导演 了。但事实上我们每一天的演出啊，后来因为也有一些熟悉的朋友来看戏嘛， 对， 后来给的回馈里头，99%以上都最喜欢这老太太。 对 啊，这个确实是、 哦、那证明导演这个在演员这个身份上完成度还是挺高的。 哎，而且也说导演这个人比较心机。 这个角色演的太可乐了、哎、 对对对， 依萍你这个俏皮话都没有抢过这个戏份 啊 我俏皮话只能我是给他的陪衬、哦、我是陪把他的形象陪衬出来、哦、对对对， 瞬间觉得就依萍的气势都下来了。 自己也在台上演戏，所以就比较能够理解演员在台上那种感觉，所以对大家，我就特别尊重他们的创作，因为每个人往上加一点东西，减一点东西，肯定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然后大家有那个创作的火花，我觉得一定要保留住。像泰然他去演这个角色之前，心理负担特别重，就怎么贴近人物。后来真的去了一趟古代建筑博物馆，跟那个当时的那个馆长是吧？ 就是这个。他们那个负责人吧，就因为他我们戏里头提到了一个，说我为什么拦着拆迁呢，这又剧透了哈、 哎、 就是因为在当年大概几十年前的时候，就是北京拆这拆那儿的时候，拆这个隆福寺有一个大藻井， 就这个角色我们给设计的，就说我当年参加过拆那个，那是个国宝，就全国就这么一个，是我亲手拆了给毁了。 嗯， 然后后来呢，九几年的时候，古代建筑博物馆要修复这个，它是零件就很散乱了嘛，最后修复，一共六层的一个大藻井，修复出五层，就有一层是死活就修复不出来，然后现在就挂在那个古代建筑博物馆，就在先农坛。然后我就去看那个，他们就给我讲这段历史，就是如何修复不出来，看着那是真的是漂亮。 嗯， 然后又看着那些零件散在那儿，也在展厅里， 拼不回去， 因为拼不回去的，所以那种心理吧。 可惜啊， 对，所以我在戏里面要说明这点，就是因为当年有过这样的一种算负罪感。 嗯， 因为越来越成熟才明白这国宝的意义。 嗯， 那么有这种负罪感以后，现在因为这儿又有一个三宗祠，就是当年供奉这些个历史上英雄人物的，他们的坟又在这儿。 嗯， 那么就是无论如何你说破大天去我就不让你动着，这地儿动不了。 嗯， 就是让大家从不能理解说是为什么是这样，慢慢的知道他就能理解他，但同时他也理解了，就是来这个拆迁这个事儿吧，然后就带领大家第一个签约，从旧不签到第一个签字，然后搬走，就是这么个。 这个戏跟其他的市井戏不一样的就是他有这种情怀。 嗯，对， 就是这个时代在发展，城市在变化。 嗯， 但是老的东西可能不适应时代了，但它有没有价值？ 当然， 对， 这个东西我们得考虑好。 就是你像我来说啊，就是这个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就快40年了。 嗯， 但是就是排这个戏的时候，我感觉到真的是，就通过这几次考察和体验生活，我在感觉在亲眼看着北京的这城市的发展，而且这个速度。就我小时候就是住的平房后边九几年的时候也拆了，现在都是楼房，然后怎么样的，那时候就真的觉得搬楼房，比如说他能够，咱们说最简单的例子，在那个年代就觉得你起码每家屋里头有洗手间，这个是就不用上公共厕所了，对吧？这是最盼望的。然后如何，那就真的是恨不得自个儿把这房子砸了，能搬楼房。 嗯， 然后现在有的时候我回到我小时候住那地方，就觉得哎呀，那时候哪怕留下一块砖雕呢？ 哎， 嗯， 咱不是说它值多少钱，就是说是个念一下。 是， 然后呢，如何？在这个戏里头，这又是大概20年以后，遇上这么一个戏，在这戏里，这个人物又是这样的，所以就特别好的把它能够我们说画在自己身上吧，把这 情景重现一下 过程。 对 对， 是特别明白了。说这个每一个戏剧的冲突，包括这个，包括贾大爷他这个轴啊，有人看起来有点 袁大爷 哦，袁大爷 ，sorry 啊，袁大爷有一些轴的时候，他其实也是因为有一些 情 怀在的， 对， 所以这也是这个剧可能让很多人觉得哇，很不一样的地方。 嗯， 不仅仅是还原了一些生活的场景哈，也是带来了一些更深层次的一些思考。那导演，我现在想问您一个问题哈，就是你觉得在那么多角色，刚才这个问题始终没问出来，这几个角色里面你觉得挑战性最大的是哪个角色？ 哎呀，挑战性最大的 他不说他自己 刚提到就是有编剧，有导演，有演员，你认为这三个角色哪个挑战性最大？对于你来说， 导演只需要说出一个答案，因为我们时间又要到一个小片花阶段了，具体的阐释原因我们好好期待一下。是哪个角色？ 编剧 最难。 编剧最 难。哎，我觉得一个内心戏那么足的人，竟然编剧是比较难挑战的一个，所以说就非常想听一下。 编剧属于创作灵感的这样一个范畴哈， 是 它需要创作，需要有灵感。 是。那么在今天的下半段的时间，我们也会更加的深入的去探讨我们的这个将军里的一些台前幕后的一些有趣的事。好，接下来一段片花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98.2，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 热血青年。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98.2，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 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9:31，我们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每天早8点到10点陪伴您每一个清晨的青年说。各位好，我是张彤。 大家好，我是楚嫣。哎，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哈。 是的， 您可以通过 FM98.2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 是的， 哎，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二维码的牌。 你是给这个拿走了，这是是吧？哎，在屏幕后方其实有二维码，哎，现在真的有。当然在花椒直播上也随时在跟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继续的邀请一下，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将军里的各位主创，有请大家打个招呼吧。 嗯 嗯，大家好，我是导演 孙越。大家好，北京李伯南导演，北京后浪文化李伯南导演工作室的前演员王一平。 大家好，我是话剧演员泰然。 好的，刚刚上半段的我们其实聊了有40多分钟这个剧的创作的背景，包括人物的一些故事。那么在下半段呢，我觉得可能会更多的是一些可能我们更想知道的一些幕后的或者说创作方面的一些故事。 没错，刚刚咱们也问到了我们的孙越导演，提到了他这个身兼数责哈，有三重角色。他觉得这个做编剧是最具有挑战性的。那我们也想问一问孙越导演啊，您觉得挑战性在哪儿？有什么地方做编剧的话，哪个地方最难呢？对于将军里的这部剧的创作来说， 编剧最难的就是披肝沥血，就是把自己扒得体无完肤，然后 先舍身， 真的是先舍身。基本上我把自己的生活全都告诉演员们了，然后把自己知道的事儿啊，我们家的乱七八糟的事儿啊，全都写在戏里了。就是想着拆迁呀、家庭矛盾呐、然后我跟我妈那些打架的事儿啊， 我们并不爱听。 再加上好多的道听途说的， 对， 这是特真的事儿， 对，确实挺真的。就泰然老师说的那大藻井，北京一共俩，一个是那个东福寺那个，另外一个就在金銮宝殿。皇上头顶那正上方，哎呀，我知道这事儿。 这跟纠正一下，这是这样，从这个古建的角度来讲，就是所有的那些个就古代的这个大殿呀、木结构的大殿都有藻井， 都有藻井。 但是它有的藻井呢，就是没有这么大或者这么漂亮， 对， 起码6层的，据说是国内就这么一个。然后故宫的那个，它主要它是这个这一条龙，完了它嘴里叼着一个铜镜，一个圆球，它是还不太一样。但隆福寺这个是真的是独一无二。就我去看了以后，我看了还有，我说如果我是这个角色啊，我是这个角色的话，我站着看着，说是当年这是我拆的，就那真受不了。好在我还不是这人，还扮演那人， 就是内心会可能说谴责后悔一生，可能会 真的太漂亮了。说谁都是他经历很多，比如战火呀什么，这个甚至于朝代更迭都没毁坏。然后是我们为了盖一市场，还是干嘛的？总之吧，就是说，也有人拦着，有明白人拦着，不听。那时候年轻，身上有劲儿，去了就给拆，能拆多散拆多散， 是 这么一种后悔。 是， 有时候就作为北京人嘛，去西安旅游，走到人家那城墙上，就想着，哎呀，就北京这二环路这一圈城墙要不拆得什么样？比西安还得大，还得高，还得宽。 对。 确实，这个体现了一个当下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大家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对于古村落古建筑的一种保护。它不光光是对这种物质遗产的一个尊重吧，更多的是对那种文化那种过去的 传承。 对，就是传承非常的重要。啊，刚刚也说到在这个将军里创作的过程当中，导演会把自己亲身经历全部都奉献出去。 马上要说到了 相当真，那我们也有个特别好奇的问题，就是，您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灵感， 激发你去创作这样一个故事，然后并且把它变成这种实质性的作品呢？ 当时是东城区，就这个地方叫东花市街道，他们也出了一件事儿，就是签约那天呀、居民排队，他们没想到，就是11月17号，那天是签约第一天，他们觉得会很难，也许没有多人来，没想到凌晨2-3点，哗就排起大队来了。居民签约的热情，盼着拆迁的热情特别高，结果还赶上夜里开始下雪，11月下雪，谁都没想到。结果赶紧搭棚子，然后搁姜汤，买热包子，做东西啊，然后居民感觉很温暖。那天区长还来了，东城区，然后这个事儿就很大。然后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典型，想把它做出来。啊，我就去采访，哎，发现这个地儿原来有故事。将军坟原来袁崇焕将军带兵打仗啊，这个北京保卫战就是在这儿打的。死了的这些烈士都埋在这儿了。然后还有三宗祠啊，然后这个有很多的这个鲜活的人物，他们的那个生活呀，还有这种历史的这种沿革、这种情怀都在这儿。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创作素材。还有就是胡同这些人物。哎，我基本上也都见过，我姥姥呀，我妈呀， 都是身边的人物，可能就说都在这个人物的角色里面有一些折射哈。 对，就说拆城墙这事儿，我姥姥就参与过，不止一次跟我提。 你那属于有生活， 对， 有感受，有体验。包括我觉得一开始的说那个包括说下雪搭棚子那些，我觉得都是有一种戏剧的灵感性，就是怎么说敏感 性特别强， 敏感性，它是对一个事件觉得哎这里面有故事，然后进一步去发掘。有的时候我觉得艺术它就是可能来源于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一个小的细节，但是一旦抓住，可能之后会有很多的大的故事、大的人物在里面。 所以当然也是通过一次采访哈、一次非常偶然的经历，然后去感受到了这个，然后以他这个为基本原型来进行故事创作。 是的，是的， 这些都可以深挖下去，背后全是故事。 那在创作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瓶颈？觉得那段时间哇，这个剧就简直说要想更精彩，要想延续下去，可能真的有点难。 这个王一平应该亲身经历，咱们第一轮创作的时候非常痛苦。 对， 每天都在那想这个人物到底是怎么想的呀，跟这个媳妇儿啊、孩子呀。 对，然后在第一轮创作的时候吧，然后一开始当拿到本子的时候，我们拿到本子已经是第6稿。还是第几稿了，反正我忘了，第6稿了。前面已经经过6轮创作出了一个剧本，但是我们一看，因为可能你看剧本，你光读剧本和从哪个演员出发，从自身角色出发，这个剧本完全是不一样的。然后当时我们看这个剧本的时候就感觉还是不对，某些话吧，说句就行内话不是人话，就是说起来很别扭，包括怎么在调整语言状态，包括每个角色都不丰富。因为这个角色吧，因为这个戏里的角色很多， 是， 然后想把这么多人然后捏到一块，每个人还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亮相啊，有一个开场啊，包括有自己角色的一个特点特征，然后每个人是什么性格，然后都要给它润滑，而且都要把它捏在一起，捏在这么一个小胡同里发生组成这么一个戏，其实一开始创作很难， 还不能太乱。 对，还不能乱。而且前期出过乱的这种事儿，就是叽叽嘴呀，就全是就在那吵吵，就感觉整个戏就完全捏不起来， 不知道主线是什么了。 对，然后慢慢的经过导演的一步一步的，包括他给就慢慢推进啊，他有把自己的构思慢慢融到一起，然后我们把每个人的角色，包括他有一个在思索，然后他会把这个角色进行调和，然后每个角色和每个角色之间大概是什么样的，每个家庭以什么样的一个自己家里的原因来对拆迁这件事情有一个什么看法。对，根据每个家庭来啊。对， 有理有据、啊、 举例子。 对， 就比如说这个拆迁的事儿搁在这儿了，大家都是好事儿，但是具体落实到不同情况的每一家人，这个问题就不一样了。 对， 就比如说我刚才说那个马上要高考，这女孩要高考了，这个单亲爸爸怎么决定拆和不拆这件事儿，啊，这是有一个思索的。这段戏基本上就是我跟我妈的吵架的内容，就搁在里头了。 现实生活的还原， 怪不得说接地气有生活。 对， 你像那个父亲开了一辈子出租车啊，然后这个女儿会不会对这个父亲心里有些想法？其实我对我妈就有这种想法。就是你当年啊有机会，你干嘛不抓住那个机会？啊，就比如90年代有一批出国浪潮，啊，你要出国去日本、韩国呀、什么的，去打个工回来，我舅舅就是，去那儿去当厨师，回来之后房子车全齐了，不用干活了， 一辈子基本上钱都挣够了，那你没出去你就在这儿了。还有就是比如那个零几年那会儿买房，我妈是花了20万块钱，天通苑那边买了一个房，她同事花20万块钱买了一辆帕萨特，到现在可就不一样了，到现在这房子就可就翻了不止10倍了， 对， 那帕萨特可就不知道哪儿去了。 你是说反了吧？ 你说反了，你说反了， 他今天改说法了， 应该是对。所以我觉得一切一切的都是啊，所有就是包括在逐渐在改进的过程中，也是一个逐渐真实、逐渐靠近生活的一个过程， 就特别接近生活。你想孩子会有什么想法？就你当年一次两次机会没抓住，现在了。马上这就要签字了， 对， 你再不抓住这个机会，咱家生活怎么改善？ 哎呀，这个我觉得作为一个现在的，我觉得当代的青年人可能也会有这样的小小的责备在，所以我觉得这是真是就是应该很多观众会有特别大的共鸣，所以看完之后， 成长的这个经历当中，肯定要跟父母有一次这样的针锋相对， 是的，是的， 觉得。你那个思维方式啊，你那个对你的人生到今天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那是因为你当年怎么着怎么着， 还是紧紧围绕着身， 或简成的一个过程啊。 对， 我觉得作为父母来说，可能也是他们的一次成长，一次经历，因为 会吓一跳。 对，会吓一跳。突然，孩子呢，原先是自己羽翼下保护的，像小鸟一样。突然有一天翅膀硬了，就要飞出去。 甚至要挣脱，甚至要反抗。 不光要挣脱，我还要反击你，我还要说你的不好。确实我觉得是在每一个人、每个家庭的成长过程当中，都会经历的一个事情，非常的真实。 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咱们这个话剧时长是多长时间？ 现在的这个版本可能短一点， 1小时45分钟吧。 哇，那这个剧情一定是非常饱满的，因为穿插了好多好多条线，所以说我觉得在穿插的过程中，也是观众在逐渐发现人性，逐渐发现什么是真善美的一个过程。我觉得真的很期待，因为 看到舞台上的自己。 是， 当年我可能就跟我妈这样过。 所以看看就更加期待了，所以我到时候真的很想，就是这个谁演的这个老太太我就知道了。是呢，对， 但咱们刚刚剧透了角色啊，刚刚也提到了剧里边有好多的线，但我还是想问一下三位主创人员，就是能不能给我们稍微来点福利啊，就是说在剧当中您觉得就特别好看的一段戏，还有它的创作背景，给我们来点福利介绍介绍， 稍微的 说了这么多 角色，咱们少说一点。 对， 互相谦让， 可以来聊一聊。 特别好看的戏啊， 特别好看的一 段。导演说1小时45分钟， 导演起个头， 看， 我们俩赶紧往下延伸。 那就这样，现在敲钟，然后咱们就从那个 什么规矩？ 是这样，我想说两句，因为我们这个李伯南导演工作室啊，我们都在一块合作了很多年了。然后是我们工作室的作品呢，通常我们就是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叫做笑中带泪。 笑中带泪， 就是我们的几部作品基本都是这么一个路子。就你来看的时候，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如果你看一半走了，你会觉得你今天看了一部喜剧，但是因为你一定没看到谢幕， 对， 到谢幕的时候是会让你哭的，但是它是一种你说是对生活的一种展示也好，或者是和观众之间产生的共鸣也好，但笑中带泪，无论作为演员和观众，我们这个还真不是这个自己夸自己啊，这是我们能达到这样的效果。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我们很多作品都是原创。那么原创呢，就是刚才主持人们说到的哈，它不见得是像名著那样说一字不差去演。我们是在每一轮甚至每一场的演出中，去把它不断的完善它的逻辑性和精炼性、准确性。然后就是我们其实排戏，比如排一个月，我们可能会用20天的时间在推剧本，就是这剧本有一个编剧，当然人提供了一个梗概和人物关系脉络，那么我们在这儿把它变成我们自己适应的、认为更合理的话，或者怎么样，就是再去推。可能我们要推20天剧本，然后再下地排练，那可能一天一幕或者一场，很快的就完成。那是为什么？因为无论是台词还是人物和关系，就都已经、 推敲清楚了。 对，就每个演员自个儿很清楚了。所以说这个要说福利的话，就说就算是告诉大家为什么这个戏还算是值得期待吧。 笑中带泪， 笑中带泪， 准备好纸巾啊。 总结了两个特点啊， 是 一个是这个福利点在于笑中带泪是这部剧的贯穿的主题。 对，其实现在很多高分评价的电影、电视剧，包括话剧，其实都是这样的，有一个就是不仅是笑，不让你乐完之后就忘了，他讲了有一些 主线，但是这个又讲的内容又让你有所触动，甚至有所启发，有所改变，这是一个好的剧。 它有本事让你笑，但也有本事让你哭，更有本事让你边笑边哭， 做些什么事情， 边笑边哭。 对，那一萍，你有什么觉得亮点的地方？ 这个嘛，突然有点懵住了， 有点多。 对，突然有点，我想想啊，要不要咱们导演先起个头？ 我先说， 我给你补充一下。 我说那个小夫妻那一段戏吧，就是青年，这里头讲了一对小夫妻就住在这个地方，麻烦在哪儿呢？拆迁他们俩捞不到好处，这个丈夫呢是个小公务员，这个房子呢不是他的名字，是他姐姐单位分的，拆迁完了之后，这房子，比如一套房子能拆出两套来，归他姐姐了，然后他媳妇儿跟着他一待在这儿也就住了十年，现在马上拆迁了，他媳妇儿就逼着他，你必须找你姐姐说明白这名字到底怎么回事，怎么着也得过户到你名下，这当地的就犯难了，你说这房子一倒手这就是四五百万， 不好开口 不好开口啊，怎么说这东西归我啊，然后媳妇儿就要，也确实对不起人家，你说人家跟着你十几年就住在这个小破地儿， 而且就因为这个房的问题连孩子都不敢生， 对， 因为也可能没有空间，太小了没有空间， 是， 对， 很现实， 很现实， 一个大学毕业的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 跟了你十年， 跟十年，就从22到32了，什么都不图，现在这个房子要拆了，那这个怎么说呢，就这邱莎莎，虽然有点强硬吧，要我们说起来这媳妇儿有点不懂事儿，但是生活逼在这儿， 也有合理性在， 也有合理性， 对， 这也是个特点， 是吧， 就是说我们这戏如果刚开始看都觉得是这帮人怎么都那么就是不可理喻，但实际每个人身上都有那种很现实的故事，最后大家他就能够去理解 他。对，如果只看表象的话，你会觉得有点就是可能你会不理解他，但是你要是放平心态，换心去想的话，就是换位思考去想的话，你说哎，面对这种情况，有可能我也是这个反应。 没错， 邱莎莎是在商店里头，我们给他设计在那个卖东西， 化妆品店的售货员 啊。对，厂这个地儿就在 CBD 南面，500米。 对，心里肯定是有一些就是面子。什么之类的， 那也许就在马路对过贵友那儿，接触的都是啊，那个 高端 呀， 对 啊， 对 对 对， 那个过来化妆啊，生活都很好，特别是也许姐妹们过得都挺好， 对， 几年人换了车了，换了房子了， 对， 啊，搬到别墅里去了， 是， 只有她守着这个丈夫， 一回到家就是一股落差，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邱莎莎这个人虽然是有点怎么说呢，那个不是东西吧，但你想这么多年他就陪着这个俊文，也没说把你蹬了，说明这个夫妻之间小夫妻为了生活的奋斗还是有真爱在里面，然后俊文呢也真是可爱，就没有什么大脾气，不跟媳妇儿翻脸，然后什么事儿都让着媳妇儿， 对， 也是这个男人的可爱之处。但生活就是这个，有其长必有其短。到时候该争该抢的时候，媳妇儿出头。这也是生活的一个无奈。 所以我非常非常能理解，说这部剧为什么说在创作的时候确实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推翻，重新建立。 对， 包括我觉得这个亮点还有一个，我觉得作为一个观众可能会去思考。不是说只是顺着这个剧情去跟着一味的走，也会去想我会怎么做，我会怎么面对这个人物，如果说在我身边我又会怎么去对待他，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互动性吧， 越有生活的人啊越会思考， 对， 刚毕业的孩子可能看不到这层，生活了5-6年了，在生活里有各种各样的机遇啊，或者比如女孩子就有可能25-6岁的时候，她有男朋友，但又有一个有钱人追求的，你怎么选择生活？你放弃了这个小破屋的，也许马上就坐进奔驰宝马了，那你选择不选择？特别是我们演邱莎莎这个女演员还很漂亮，那生活里不会缺乏这种选择的， 而且我父母当初在首轮演出的时候，然后来看过这部戏，然后当时回家跟我聊天的时候说你们这个戏啊，就整个戏里的所有的角色，原来我们几乎都见过，都经历过，几乎都是一个很典型，因为我们这个会抓住一些重典型的人物，而且把它放大化，我都经历过，哪个胡同里都有一些混吧，然后每个胡同里都有一些爱财的贪小便宜的，然后每个角色每个胡同里都会有一些主心骨，像那老大爷，然后不是说不敢惹，而且 是把您放在一个心里比较高的位置，放在一个尊重的位置。 对， 然后但是每个街每人胡同口也有那种撒泼的，然后就不敢碰你，哎，怎么那么着，就开始看见跟你闹那种，很现实的一个 对 一个胡同题材。 我觉得你爸妈这句评价就很高， 嗯， 就起码说这个是老百姓爱看的剧， 对， 是不是？而且我觉得就这部剧就是真的，我翻了很多很多的评论，就是大家真的是很多人在提示惊喜。因为很多可能像我们现在生活中可能想看的剧更想多一些轻松，多一些就是生活中的东西，不再想看一些 去解脱自己， 对，不再是只是说离我生活真的很遥远的乌托邦式的一些描绘，太浪漫主义太理想主义，那离我生活太远，可能说我一年消化一部可能够了，但是这样的剧可能是多多益善的，因为你多经历的话也是一个多思考多完善的一个过程。但其实我觉得到节目最后了哈，马上就要结束了，其实想问一下三位，大家觉得就是北京青年原创戏剧展演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对于咱们这个剧有没有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催生好戏诞生的一个平台。 嗯， 因为一个戏必须经过多演，它才能够不断的打磨， 是， 然后让观众知道，比如说我们参加了青年展演这个平台，就会有一批青年人关注这个事情，然后来看这个戏。我觉得青年人的成长吧，一个是要自己经历，再有一个就是多看一些故事啊，也是会引发他的思考， 是 他在人生当中重要的选择点， 嗯， 怎么样去选择，怎么样会获得我想要的更好的人生。 嗯， 有的时候他没有走到那一步真的会迷茫。 对， 比如像择业， 嗯， 比如像择偶结婚， 嗯， 怎么面对这个生活里的各种选择。 嗯， 我觉得我们这个戏讲了若干个人，也是若干个年龄段的人， 哎， 啊，他的人生的状态， 嗯， 和他之前的选择就有关系。 嗯， 反正我从写这个戏到演这个戏，给我的思考就很多。 是的， 每个人到了他老年的时候，这种生活状态一定是他年轻的时候做出某种选择造成的。 嗯，所以说这是我们这个原创戏剧节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也提供了很多的思考。那对于两位演员，我们的泰然和依萍，大家你们两位觉得说，这部剧给青年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比如说影响、价值观或者改变什么的东西？能不能说激励我们去做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和想法？嗯， 这个。就让我想起，就是现在我们这个经常能够看到的一句这个标语哈，那么在这样的戏里，所谓它的正能量和这个时代感的这种契合度， 嗯， 就真的是我就想起这么三句话，大概是叫人民有信仰， 嗯， 这个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 哎。 就这个是什么概念呢？就北京这个城市，因为它是个多元化的城市， 没错。 那么在它这个快速发展当中呢，就像这个戏一样，它是个群像展览式的， 嗯。 那么又接地气，又看起来更像一部纪录片， 嗯。 那么它这让青年来看，就是最大的感受，就让你知道真实的生活方方面面，你接触不到的或者你接触过的是这样的， 嗯。 那么我们给你看到的希望是什么？ 是。 梦想是什么？ 哎， 所以我觉得可以把它提升到这么一个高度。 嗯， 对，其实我们这部剧也做到了。 对，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城市有希望。 哎， 我觉得这也是《将军旅》这部青年原创戏剧带给我们的一种情怀， 是 一种对城市发展，以及对古建筑、古文化追溯一种传承的精神。 嗯， 这是一种情怀。 是， 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的访谈也仔细的聊一聊。 嗯。 将军旅的前世今生，收获非常的大。 依萍作为一个青年演员，你再给我们稍微的宣传介绍一下这部剧吧。 嗯，因为我们这个戏我们这个戏的里面的角色比较多，而且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性格，可能现在青年人还在一个经历，可能在有些人经历过某些事，有些人没经历过某些事，然后可能看过我们这个戏之后吧，会觉得哪方面该做哪方面不该做，会对自己有一个划分和一个界定，然后对自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益处吧。 是， 可能你觉得这个人太讨厌了，我可能哪怕心里有一个我以后不能这么做，这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 这就是收获嘛。 对，这就是收获。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包括我们的将军里在内的六部我们入围的 戏剧展演都是非常质量上乘的，包括原创的一些作品，其实也给我们青年人带来了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青年戏剧人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进行交流和探讨，互相的提升，当然也引导我们所谓的青年的戏剧人去围绕我们的新时代新青年的奋斗的成长来讲述属于我们青年人自己的故事，当然也弘扬了我们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为推动首都戏剧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服务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贡献出属于自己的青春力量。 嗯，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看到有网友留言哈，说这个想再问一下，从哪里能够看到这部剧呢？ 那 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 介绍一下 这部剧的观看方式。 我们这部剧在2月8号到2月11号在北京西城区，北京巨空间剧场啊。北京巨空间剧场， 戏剧的巨空间剧场， 对，在新街口那个位置，然后可以，如果想看的朋友呢，可以在大麦网，然后最低票价是50块钱，然后最高票价是280块钱，中间还有家庭套票哟。 这是带着任务， 打扣， 这带个任，这是带着任务来的。 8号到11号， 8号到11号，每天晚上的19:30，然后这个剧场的位置呢，就是新街口，到新街口豁口之间， 往北， 叫做 新街口往北， 北京科学电影制片厂的那个院里， 对， 交通很方便的一个地方。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就是任何对这部剧感兴趣，或者说对于北京城市的发展，或者说青年人的一些力量方面的一些思考的朋友，都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这个剧空间是吧？ 对， 空间剧场去看到我们这部《将军礼》。所以说，大家今天呢也会有很多的朋友，我觉得非常的期待这部剧。所以说，咱们也好好的酝酿一下，然后赶紧走进剧场去欣赏到这部非常优秀的原创的话剧。 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进入尾声了。今天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了话剧《将军礼》的三位主创， 对，也非常期待说以后三位能带着您的新作品继续做客我们的青年说，继续给我们讲述青年人的力量，好不好？ 好的， 非常欢迎你们下次的到来。 好，再次感谢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们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 FM98.2。明天呢，我们会在同一时间为您带来青年说的全新的内容。好的，我是主持人张彤， 我是主持人楚燕， 咱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北京电台广播过大年，陪您迎新春。 2月1日，脱口秀春晚拜早年。 2月7日，儿童福利院快递分拣站献爱心。2月8日，养老院为孤寡老人送温暖。 腊月27，4小时特别节目直播，丰厚福利不间断。 北京电台与您在一起，开开心心过大年。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 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